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五点钟，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约56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稍后会转向东北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炎热，今日最高温度有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会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3度，湿度81%。柔情的声音，佢系有靓声，黄之清、 苍苍 张伟文、 白雾茫茫， 在水一方，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他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他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他在水底。 柔情似水，声音吓真系好靓嘅，靓声王，一种好远嘅一种感觉啊，一种温柔嘅感觉喺张伟文嘅歌声里边，你会寻找得到。头先所唱嘅作品原唱系邓丽君嘅《在水一方》。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会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啊？5:18，气温23度。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似水的声音，如果是一把咁温柔的声音跟你讲嘢嘅时候，我想你同佢即系嗌霎嘅机会都会比较少。系佢嘅声音已经感动咗你，你个人都软化咗。邓丽君嘅呢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喺歌曲里边咧，可以俾大家一啲嘅想象，或者系寻回某一啲日子嘅一啲嘅回忆。或者是为某一些人物而写的歌曲，在歌曲里面就会令你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以下这首歌呢，会不会就一听知道，因为都是为他而写的，而也都会想起什么呢？这个在满布星星的夜黑，漆黑的夜黑里面，会不会想起他呢？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一开始的歌词呢，其实在慢慢就唱着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给大家听。美国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在1971年参观梵高的纪念馆的时候，就看到梵高的幅名画 The Starry Night 的一幅名画，脑海里面就闪过很多的灵感，回到家就即刻就写了刚才听的那首歌 Vincent。咁《Starry Starry Night》啦嘅第一句嘅歌词咧，就系即系讲翻呢幅名画。咁所以大家听嘅时候咧，就应该会喺脑海里边出现一啲你嘅画像。咁喺1899年嘅时候咧，梵高就系喺精神病院里边画呢一幅画。当时佢已经系割掉咗自己嘅右耳噶啦。好啦，仲有少少时间到5:30，稍后你会听到新闻报道，之后再继续我哋嘅清晨赏你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全国多处有民众示威，声援在狱中绝食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拘留超过1000人。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几十个城市都有民众上街。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者高叫口号，要求还纳瓦尔尼自由，同埋俾医生进入监狱为佢诊治。纳瓦尔尼的妻子都有参加示威。纳瓦尔尼已经绝食3星期，健康急剧恶化，支持者担心他随时可能死亡，要求为他提供适当治疗。当局就说纳瓦尔尼获得同其他囚犯同样的对待。美国司法部宣布对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警方执法，展开全面民事调查。司法部长加兰说，法庭对弗洛伊德案的裁决未有处理当地警方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将会展开全面调查，检视警方的执法模式有没有违宪或者违法，有没有过度使用武力或者歧视行为，又会调查警方如何处理不当行为的指控，以及有没有违法对待有行为健康障碍人士，并评估警方目前的问责制。前白人警员萧曼涉嫌在去年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武力致死的案件，陪审团早前裁定被告3项谋杀和误杀罪名全部成立。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4宗曾经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人士死亡的个案，涉及4名54岁至92岁的男子。委员会认为没有证据显示4宗死亡个案和接种疫苗有关。至于2名曾经接种疫苗的32岁女子分别流产和胎儿死亡的个案，专家委员亦认为没有证据和疫苗接种有关。旅游业议会揭发有本地旅行社涉嫌以伪造的餐厅、旅游包或者是旅游保险等单据申领政府的绿色生活本地游资助。旅游事务处回应会密切留意进展，旅游业议会亦会继续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拘捕来自15间本地旅行社的19名董事和职员，涉嫌诈骗申请资助金额达295万元。警方表示是首次接获欺骗政府本地游资助的情况，形容单据的仿真度高，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37点，上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上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08.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5美元，卖出1,794.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的衣裳，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被爱出门。帝皇的尊严，躯干的忠魂，山坡上的白雪，海里里的奇珍，当你从梦 唱者咧就系顾嘉辉嘅家姐顾薇啊，咁头先听嘅版本咧就系静婷嘅《梦》，就系电影《不了情》里边嘅插曲。呢首歌嘅历史都系数埋，睇下个年份咧，都真系几多年噶啦。但系嗰阵时已经有呢个即系音乐创作嘅才华，都写好多靓嘅歌曲。顾嘉辉写歌就写俾自己家姐唱嘅呢首《梦》。不过刚刚是静婷的版本啊。我刚才就讲了这个日子匆匆而过，立错了那个农历的日子，更正返先，不好意思啊。农历是三月十一日先啱嘅。咁啊，新历的日子呢就四月廿二号啊。歌曲的前奏呢其实都是很紧要。由呢个前奏就带你入一个意境，出嚟同你唱出呢个故事嘅系张学友《旧情绵绵》。 回头，当天的一切像泡影，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这晚上。此刻的心情，我在盼望，仍然让你知梦里难平。为何痴心的感觉未冷冰？然而始终没法可决定。我带着不该的表情，与你对望，悠然像已经没有事情。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我继续奔波中不停，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遥遥长路寻背影，恋恋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 但愿现重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我计数奔波中不停，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雨是晴。遥遥长路寻背影，暖暖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来换我过去对你永远依依不舍的岁月无声，愿你来和应，重温美丽晚星，回归恬静，绵绵旧情。遥遥长路寻背影，暖暖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 一首歌的成功很多个方面的配合，写曲啊、写词啊、演绎啊等等啊，是将它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时候呢，咁你听呢那首歌呢就能够是给你一种共鸣的感觉，又或许可能啲歌词写中你的心声。通常啲歌吓好多歌曲情情塔塔都写好多啦，咁但系有啲咧会喺你心底里边真系一种共鸣嘅感觉，就系可能歌曲嘅引子已经带你去入翻你以前嘅可能一段忘怀不了嘅情。咁头先开头嘅歌词系啊，回头当天的一切像泡影，已经知道无可挽救啦，已经唔可以再拥有啦，成泡影。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咁啊，心也难平复去翻即系以前嗰种嘅状况，一切一切好想有嘅都不能再拥有，但系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 问世间。 啲至死不渝嘅爱情嘅故事，听一啲系对于情难忘怀嘅歌曲咧，你好多时又唔知点解释嘅时候咧，呢一句都会用得上嗬。张德兰问世间情是何物？ 愿我是时向甘露，若你是异乡人，不必寻找有我来人指导你行。愿我是路边的树，若你是路边人，悠悠浓荫似你凉快，挡着雨淋。愿今日的你无忧无恨，盼再劫不侵，一生里全没有不幸。若你是夜空的月，我是月边云，凄清长夜中，我会陪伴你天上旅行。夜空的月，愿我是月边云，凄清长夜中，我会陪伴你天上。 李隆基把声好靓啊，好即系其实佢唱好多歌咧都好配合，好好听。一啲嘅男子汉啊、巨星啊，以前嗰啲歌啦吓，又有佛山赞先生。头先嗰只咧就情怀啲嘅，伴着你。早晨啊，而家伴着你身边嘅咧系阿浅浅贝兴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啊，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清晨爽利，钱佩兴。 早晨咧，我系李隆基啊。我朝头早7点钟咧，我就起身噶啦，我就起身咧就跟住落去食个早餐先啦吓，食完个早餐咧精神爽利，跟住我附近咧有个公园嘅，嗰个公园几好噶，咁啊好多树木、好花草咁样咧，咁咧就算无论天气几咁良好、几咁热好，当然唔系落雨啦吓，咁咧一刻早走去嗰度啊，佢哋有条慢步跑嘅路，咁我就慢步跑下，跟住咧要舒展下啲筋骨。咁啊，当然啦，有啲器械嘅会帮助你嘅吓，譬如踢下脚啊、拉下筋啊。咁当然啦，最紧要呼吸，一定要将肺里边嘅空气呼晒出嚟，跟住再吸收啲新鲜嘅空气入去。咁啊，如是者咧，呼吸咗好多次咁样之后，我觉得咧，日久之后你嘅身体一定会好好嘅。所以咧，我喺度恭祝大家清晨爽利。 万籁俱寂，晨曦徐徐拉开了黑夜嘅帷幕。清晨爽利，五位专家包括东西方文史哲嘅钟志光、叶君耀，中西医学角度嘅崔兆汉，运动科学雷洪德，营养师林思维，带俾你健康愉快嘅清晨。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路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点解中意买名牌？神经科教授深入受访者脑袋，用科学角度分析。 时装品牌投放咁多资金咧去卖广告啊，就系、是、想将品牌植入我哋嘅大脑里面，然后咧去买佢哋嘅商品，从而感觉良好。 详情请听星期一钱佩卿、叶君耀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热爱海洋生态的学生团队 Green Banana 向你下战书， 大 con 咁样，咁你个 con 包尾会系点样去处置呢？ 我会抌落垃圾桶， 咁就啱啦。如果呢啲隐形眼镜排出海洋啦，就会分解成一啲嘅微胶粒，最终可能会去翻俾啲鱼食翻。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平。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今天是4月22号，农历是3月11日，星期四。现在就6点2个字的。天气方面，今天都热热地，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温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咁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我哋呢位靓女营养师啊，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讲嘢仍然都系咁快啊，咁多年嚟吓， 系啊，改唔到。 我谂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听惯噶啦，好彩咧，你快得嚟咧，即系咬字都清晰。 哦，多谢。 咁啊，喺好短时间里边咧，就可以讲好多嗰啲内容。 系。 咁我哋呢排都系讲紧咧，就系减肥啊，去到咧就话有啲人。斷食啊咁，上次簡單都講咗啲斷食嘅方法啦，同埋佢一啲嘅益處啦，所謂，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咩副作用？咁都好概括講咗，咁今次咧亦都可以詳細少少去講啦。 係啦，咁我哋上個禮拜就講過斷食本身係一個好悠久歷史嘅飲食方法啦。咁因為近期咧啲人就用嚟做減肥啦，咁亦都有斷食變咗叫間歇性斷食啦，叫英文叫 intermittent fasting 啦。咁我哋上個禮拜有講過，譬如有啲係隔日斷食啦，有啲係叫做改良斷食，即係可能5日食正常，2日食比較低卡路里嘅飲食都係叫改良。 糧斷食啦。咁另外就限時斷食啦。咁限時斷食就係而家好近期即係好流行嘅，即係一日八個鐘頭內只可以食嘢嘅啫，十六個鐘頭就唔俾食嘢啦。咁呢啲都係近期比較流行嘅一啲間歇性斷食嘅飲食方法啦。咁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咧，就話間歇性斷食嘅好處咧，就因為部分嘅研究都講緊，因為你十六個鐘頭唔食嘢，或者可能有啲日子係完全唔食嘢嘅時候咧，個身體有機會除咗即係食少咗嘢之外咧，都會有一個休息嘅狀態。咁佢哋就得到一啲結果出嚟咧，就話如果你可以適當地斷食嘅話，就會幫到我哋個膽固醇嘅水平會降低啦，我哋嘅血糖水平會降低啦，咁甚至乎一啲胰島素嘅分泌啊，一啲蛋白反應，即係意思身體嘅炎症會減輕啦，因為從而減咗一啲唔好嘅物質喺個身體裏邊嘅時候咧，就會長期可以有機會減低糖尿病啊、心臟病啊，甚至乎一啲腦退化症嘅或者 cancer 嘅一啲風險咁樣。 似乎聽就好似好好喎， 係啊， 但係都總有佢嘅缺點。 係咁，我哋講咗其實點解會斷食有好處啦？咁其實斷食個理念都幾簡單嘅，某程度上，即係除咗頭先話生理上或者可能新陳代謝上係有啲改變，因為你有休息嘅時間之外咧，其實因為斷食期間有機會啲人會食少咗嘅。咁即係你諗下，如果你除咗一啲頭先話咩改良斷食，咁你話哦五日食正常，兩日食好低卡路里，咁已經係減咗個熱量啦。咁另外，譬如講緊限時斷食，即係平時啲人咧日常咧廿四小時內可能有十二三個鐘都仲食緊嘢嘅，咁但係如果我就話俾你聽，喂簡單地俾個 message 嚟，我就話，你全日有十八個鐘頭唔准食嘢，有八個鐘頭內先可以食曬你食嘅嘢咧，其實啲人咧有機會由三餐變兩餐， 係咁即係食少咗啊嘛， 係啦，真係食少咗，因為八個鐘頭內你食咗第一餐可能已經好飽啦，咁如果你將嗰三餐或者加埋小食喺八個鐘頭內食曬咧，其實就會食唔落啊，咁變咗你發覺而家啲人咧斷食就點解會咁有效咧？就是、因為個八個鐘頭內佢食唔到三餐，咁所以譬如八個鐘頭內佢食兩餐咧，因為個熱量減少咗。咁所以間接咧，亦都可以幫到減肥嘅。咁另外，其實餘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斷食期間咧，我哋嘅身體嘅胰島素分泌咧就會少咗嘅。咁我哋成日都講話，即係胰島素嘅功效，除咗係降低我哋嘅血糖之外咧，或者可能將啲糖分額外嘅糖分去儲存咗一個糖原啊或者脂肪之外咧，其實胰島素如果分泌得太多咧，都會阻礙身體燃燒脂肪。咁所以你有機會，譬如有平時你十零個鐘頭都食緊嘢，你而家得八個鐘頭食嘢，咁你有十六個鐘頭唔食嘢嘅時候咧，你個胰島素分泌咧係會減低。咁所以其實去到一個有少少似生酮嘅狀態，即係身體係會燃燒多啲脂肪去做熱量。咁所以點解會有助減肥？就係、是、另外一個原因啦。咁另外近期有部分嘅研究咧，就話原來咧，你按 fasting 嘅時候咧，我哋嘅腸裏邊嘅微生物或者我哋所謂嘅益生菌咧，係會有好嘅改變嘅。咁點解就暫時都未知嘅。咁如果我去睇咧，可能有機會，即係平時你有十零個鐘頭食緊嘅嘢咧，可能有啲係加工食物啊，有啲係纖維唔高嘅或者好高糖分嘅食物啦。咁當你減肥期間或者斷食期間，你減少咗呢啲食物咧，某程度上或者可能俾個腸胃去休息。咁等佢多啲時間去增生佢啲益生菌咧，咁其實就會令到個腸胃個細菌咧係會好啲。咁而家科學研究就講緊話啊，如果腸胃細菌好啲咧，除咗話講增強抵抗力之外咧，其實都同減肥係有關係嘅。 咁所以如果跟住咁嘅方法去做咧，佢的確係容易達到減肥喎， 係啊，咁其實係改變咗成個身體嘅新陳代謝嘅狀態啦。咁同埋另外頭先我講就話，其實容易啲跟啊，容易啲跟嘅意思就話千千萬萬個飲食方法，其實有啲人嚇唔係話我唔得嘅喎，即係或者可能啊唔係咁樣好辛苦喎。但斷食有個得意之處咧，就係、是、一個 message 好 simple， 即係好簡單嘅信息，就話俾你哦嗱，由而家開始。你六點後唔好食嘢啦，即係由九點鐘開始，之後六點後唔好食嘢。呢、這個信息好簡單，咁你就唔使好似我哋即係以前教人減肥啊，你日幾多份啊，呢樣嘢唔准食啊，嗰樣嘢唔准食啊，你肚餓都唔俾食。即係呢啲所謂嘅飲食嘅習慣有陣時係難啲去適應。咁但係如果你攞到一個信息，你只可以啊六點後唔食嘢，咁啲人就會容易啲去跟。 會唔會係咪即係斷食呢個方法係目標清晰、 清晰啲嚇？個信息簡單啲。以前減肥就好多女士去跟啦，而家多咗男士，因為點解咧？佢哋覺得咦係，都幾容易做啊！你淨係叫我就係九點鐘開始食嘢，即係六點後唔食。咁呢個信息好簡單，變咗多咗男士去跟呢樣嘢嘅。咁所以就即係點解咁大行其道咧？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 咁呢個斷食嗰個減肥嘅效果，比起同其他你有 个热量嘅控制嘅效果系咪断食系效果好好多啊？ 其实咧，科学研究都系讲紧话，其实断食如果你短期研究咧，大部分嘅断食嘅方法咧，喺大概两个星期至十二个星期之内咧，都可以帮到身体减去3-8% 嘅体重嘅。咁呢个系第一个，即系好多时候断食嘅效果啦。咁但系科学家就好得意啦，谂下，咦呢、這个所谓嘅断食系咪比起其他嘅减肥方法系优胜咧？咁佢哋做咗啲研究咧，就话其实断食同你卡路里控制饮食，即系譬如我叫你，譬如你平时食开1800卡路里，我而家叫你食1500，其实如果两组人，一班人去跟断食嘅，有一班人系用热量控制饮食咧，其实去到六个月后嗰个成果咧，两组人系冇分别嘅， 系 OK， 只不过有机会断食咧，开头都系同生酮饮食法有个差唔多嘅现象，就系会觉得明顯啲，那個減肥嘅程度係明顯啲，咁所以點解啲人覺得斷食係有效啲，就係咁解啦。但如果你睇翻長期去跟某個飲食，佢用斷食同卡路里控制飲食去計咧，六個月後嘅成績咧係一模一樣， 即係殊途同歸。 係 嚇，不過睇下你覺得邊個方法你好似較容易去做咁樣 嚇。係啦，係啦，咁所以頭先我講話，譬如嗰個信息好簡單，即係譬如 for 一啲唔想諗咁多食乜食物嘅人咧，只要佢學到六點後唔食嘢，咁其實就好清晰啦。 係 ，OK， 咁變咗佢哋跟嗰個 compliance， 我哋講緊其實容易啲。咁所以可能錢或者一樣有同工之處，但係問題係你揀邊個方法咯。咁同埋佢哋講緊話對個身體係咪一模一樣咧？個好處其實係嘅，即係研究就話其實斷食同埋卡路里控制飲食咧，六個月後咧，其實嗰兩組人咧個血壓啊、嗰、那個心率啊，甚至乎三酸甘油脂啊、空腹血糖啊、空腹嘅胰島素啦、啊，甚至乎一啲身體發炎嘅一啲狀況咧，個效果係一模一樣嘅。 係，咁 即係有改善嘅， 咁梗系会计埋嗰啲好胆固醇啊，或者坏胆固醇嗰啲又如何咧？ 都系差唔多，个效果都系差唔多，都可以减低胆固醇啦，血糖又会靓仔咗啦，个炎症指数又少咗啦，个胰岛素分泌又少咗啦。咁其实两样嘢个效果系一模一样嘅。 好啦，咁啊，但系就通常咧，唉，当你实行咗，当你半年啦，咦，几好、啊，真系减咗磅，个人咧消瘦晒、啊。咦，我觉得系咪我可以回复翻正常啦？当我如果我目标系减30磅咁啊，我真系达成咗啦。咁我而家咪可以由听日开始，我去翻以前嘅飲食嘅方法咧， 係咁啦。當然睇下你以前嘅飲食方法有幾差啦。即係如果你以前飲食方法係真係好差嘅，咁、你由一個斷食嘅突然之間翻翻去好耐之前嘅飲食好差嘅習慣，一定會反彈啦。 係 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跟咗斷食之後，咦唔係，可能嗰個斷食亦都唔係我而家可以實行到一樣嘢咧。咁減肥嗰個人咧就要諗下，咦下一步應該點樣做啦。咁通常我都會叫啲人即係唔好突然之間唔好斷食嘅，即可能你將個斷食嘅時間慢慢拉闊啦。即係平時你係16:8嘅，咁可能變咗14:10啊。或者可能12:12啊，但当然你食嘅嘢都唔可以超标得太紧要啦。咁所以你就要諗一个方法，譬如可能有机会有啲人係好肥嘅时候做唔到运动嘅。当你跟咗断食之后，当啊你减咗20磅、30磅嘅时候，你轻咗啦。咁可能你点样去 maintain 你个即係减肥嘅成果，因为你肥嘅时候做唔到运动嘛，即係做唔多啦。咁你减咗肥之后，你可能有机会会增加返个运动量。咁你食嘢就可以松返啲。咁变咗你去返一个普通健康嘅飲食再加运动呢，你个体重咪可以 keep 到囉。所以啲人用呢啲咁样嘅得意嘅减肥方法，其实你就要諗下六个月后你应该点样去maintain。 咁其实会唔会有可能係六个月后我又发觉呢个方式几好，我以后都行呢个方式。 系啊，可以噶，可以噶。即系如果我觉得限时断食系容易啲实行嘅，即系有啲人话哦，系我都惯咗咁多年六点后唔食嘢，或者可能惯咗咁多年8:00唔食嘢，其实就跟得到嘅。但如果你话我哋上两集讲嘅生酮饮食，我觉得系难啲嘅，即系可能有机会话咁极端，可能一世唔食饭，即系谂下唔得咁样。但系断食，我觉得反而系 O K 嘅，即系譬如你五日食正常，两日食少啲，其实呢个又系可行嘅。 系啦，减肥之路咧，应该都系自己嘅，唔应该系要人陪你嘅，因为各人嗰个要求唔同嘛。但系你嘅生活上，譬如你有你嘅另一半啊，或者你系同屋企人一齐生活嘅时候，屋企有成员，咁你喺飲食方面咧，大家好似又要相就咧，又覺得其實有時唔係咁可行。 係啊，係啊，我諗可能同埋好視乎你個生活習慣同埋你人生個階段去到邊啦。 係啊， 即係譬如你而家好後生嘅，拍拖或者冇拍拖都好啦，冇小朋友嘅，或者 work from home 嘅，呢啲係輔助到你去做一個間歇性斷食嘅。但係諗下你第時可能有小朋友啊，或者可能要陪你先生啊，或者可能屋企人食飯啊，甚至乎你翻工啦。即係你工作時間好長嘅，你用腦嘅，你或者可能要做活動嘅，你個消耗係好高嘅。 有機會你做唔到。 咁所以其實呢又唔能夠真係一世都行到呢條路。 係啊，所以你要諗下，如果你呢段時間跟得到，你減咗肥有成績之後，你點樣去繼續呢條路呢？咁、可能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要再考慮啦。即係頭先我講，譬如做返運動啊，或者可能跟返個普通嘅健康飲食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可能一路斷食都停咗喺度㗎，即係唔知嘅。某程度上， 即係樽頸位。 係啦，樽頸位啊，或者可能平台期啊，咁點樣去 break 呢樣嘢咧？咁當然就要下一步去再考慮咯。咁所以點解成日都有個營養師即係跟住係會好啲，因為個營養師會 pick up 到有啲甩漏嘅嘢，或者啲誒唔係，可能你跟咗半年都已經唔係好 work 啦。咁下一步應該點咧？咁營養師就會幫你去考慮下一步點樣做。 咁所以咧，有時咧就唔好賴話自己係咪冇恆心啊，而係有時都要因嗰段時間嘅改變，或者你身形改變啊，或者屋企人大家嗰個相處，而去執生，你應該用一個咩方法去繼續去？ 係因為我都有見過有啲人係話：哦，唔得，我每晚都要同老公食飯，我唔可以斷食。咁佢話：哦，咁我晏啲食 lunch 啦。但係話得我早餐真係好肚餓，即係變咗好多環境因素就令到佢做唔到呢樣。 因為有時生活中咧，其實你都有啲情趣嘅嘛，你樣樣都好似嚇咁 firm 咁樣，唔得噶，我唔可以同你食噶。我而家食成咁咩嘅時候咧，有可能會影響夫妻之間嘅感情或者家人嘅關係。 因為前排六點後冇餐廳嗰時候，啲人咪可以做到呢樣嘢咯，係咪？即係唔出街食，可能你而家開翻會餐廳咁啊，老公叫你喂，我哋去 candlelight dinner 啦。咁我唔去啊，我斷食緊啊。咁 今日真係當堂好冇人。 係啊，咁變咗可能我成日都覺得減肥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嘅，即係乜嘢嘅減肥方法都某程度都數 work 嘅。但問題係你融唔融入到你個生活習慣裏面，咁同埋減肥係當然對你個健康有幫助，但係會唔會長期影響你一啲壓力啊？甚至乎可能你一個飲食係一個壓力咧，即可能斷食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壓力咧。咁可能嗰個都唔係一個啱嘅方法。 嗱，咁一路講咁多咧，就聽聽埋埋好多，即係我哋呢度有專家啦，營養師有講啦。如果真係聽嘅心機嘅朋友係想即係自己做嘅時候，係咪建議佢都係要揾醫生啊，或者揾營養師先諮詢咗先，先至可以行咩方法？ 我諗。本身如果真係冇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即係好簡單，好後生，冇乜長期病患嘅人，可能任何嘅減肥方法，我咁如果食得均衡就應該唔係好大問題嘅。但如果我哋最擔心就係有長期病患嗰班，即係譬如聽完我講，哇膽固醇會好啲，哇血糖會好啲，咁可能撞啱嗰、那個即係聽眾係一個糖尿病人，我就決定去跟斷食啦。其實呢個都有危險嘅。咁我哋覺得如果任何有長期病患，包括糖尿病啦、心臟病啦、血壓高啦、癌症啦，尤其是因為近期都有啲人係癌症去跟斷食嘅，點解咧？因為佢哋覺得斷食係會餓死個癌細胞嘛？ 係 咁我成日都講話，你未餓死個癌細胞之前，可能餓死咗自己先。 係啊。 咁呢個都係一啲比較敏感嘅一啲群眾，就我覺得唔應該亂咁。 尤其是癌症係咪你更加要身體強壯去打仗 啊？係啊，即係唔好話。當然可能聽眾有機會有屋企人或者自己本身係有呢個病嘅時候，你就千祈唔好去斷食，因為其實你要有營養先去打贏呢場仗。但如果你相信斷食可以餓死你個癌細胞咧，其實係暫時係冇任何根據嘅。咁同埋仲有啲啦，即係我哋成日講。飲食失調啦，免疫系統有缺陷噶啦，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免疫系統好差，你再去斷食咧，咁可能你個營養就會少咗咧， 係 你個免疫力係會下降嘅。 哇！咁你仲搞到裏邊亂曬大鑊 閉啦。咁但係近期亦都好多呢啲 covid 話食得唔好啊，抵抗力唔好啊，營養唔好啊。咁如果你本身係一個營養已經唔好嘅人，再更加免疫力唔好，再去跟斷食嘅時候咧，這個都會仲令到個病情會加劇咯。咁所以如果有長期病患嘅人，如果你真係決定去跟斷食嘅時候，我都忠告就如果可以問到醫生啦，問到營養師啦，那個好處同唔好處去平衡翻，咁先再去決定跟呢個飲食方法，亦都即係會安全啲。 係啊，或者聽緊收音機嘅朋友有啲咩問題咧，又可以 email 咧，咁我哋下次咪揾阿林思維去答一答咯。 係啊，係我都歡迎㗎。如果真係有聽眾係想問問題，即可能 email 下錢咧，咁可能我哋可以喺下一集度討論翻。 又或者喺 Facebook 嗰度咧，喺留言都得。 係啊，都可以㗎。咁變咗我哋可以留意翻，咁我哋有啲咩問題可以再討論咁樣咯。 好，咁下個禮拜咧都係繼續翻環繞呢個話題。 係啊，都係環繞體重控制，因為我諗 summer 同埋體重控制都有好多唔同嘅可以討論嘅。咁下個禮拜再講下一啲其他嘅減肥方法嘅啲利與弊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各位朋友，可以隨時上香港電台網頁。重温翻我哋好多集都讲紧一个减肥嘅问题吓，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唔该林思维，下星期四见吓，拜拜。 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 在受那艳阳梳摆，戴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利似刀。当气候跳升一百度，活着实在好。 为何扮相的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冷热派，流汗定教泪流伟大，轻松心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辛苦洗给这夏季慢慢晒。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利似刀。当气候跳升一百度，活着实在好。 冻咁啊，咁啊，天热咧，应该系即系瘦啲嘅，你又啊喐动下，跳下舞啊，出一身汗咁样啊。呢度系三男一女，梁汉文、郭富城、许志安，加埋郑秀文嘅火热动感，啦啦啦。咁啊，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多谢你收听，要到星期一朝先至再见你，而喺星期日嘅晏昼喺一台四点到五点有我另一个节目，我得你都得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铁话，东铁线九龙塘站往大围方向有延误，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政府安排首班接载滞留英国港人的指定特别航班凌晨四点半左右抵港，乘客抵港之后需要自费在青衣华日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另一班指定国泰特别航班将会在本月28日起飞。另外，政府下个月上旬将会解除从英国登机来港的限制，但旅客抵港之后仍然要接受病毒检测和强制检疫21日。登机限制解除后，只要航空公司恢复从伦敦来港的航班，旅客就可以自行预订机票和指定酒店回港。澳洲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署的两项有关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外长佩恩说，协议和澳洲的外交政策不一致，或不利澳洲的外交关系。中国驻澳洲大使馆说，